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，我的心、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。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，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。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。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。 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。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， 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，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扰攘的心中。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重，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。